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唐杰忠啊，是单口大王刘宝瑞的得意弟子，他和马季、姜昆等相声名家都做过搭档，被相声爱好者们尊称为笑佛。今儿个呀，咱们要说的就是笑星唐杰忠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说起唐杰忠表演的相声啊，您肯定能说出来什么多层饭店呢、虎口脱险呢、电梯奇遇，哎，这都是代表作。可有一点您可能不知道，就是一开始这个唐杰忠啊，对相声并不感兴趣。对这不感兴趣，他好什么呢？住在爱家小区的小何和佳佳都是相声曲艺迷。今儿个呢，他们就要聊聊唐杰忠的故事。 哎，小何，你知道吗？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唐杰忠其实啊，最早喜爱的不是相声，是山东快书这门艺术。 怎么是山东快书啊？哎，这我还真不知道。你呀，还是给我从头讲讲吧。 听着啊，人唐杰忠打小长在北京一个普通家庭，17岁光荣参军，入伍之后成了一名文艺兵，随着部队到了广州。上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他从电影里看到著名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高原君的表演，之后就深深的被吸引了。 那他拜那个高原君为师了吗？ 拜了呀，后来部队派他回北京学习，他就往高原君家里去了。为什么呀？拜访，希望高原君能收自己为徒。高原君当时虽然没答应，但是呢，还是热情地把这个年轻人介绍给了自己的把兄弟，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 哦，原来他是这么拜的刘宝瑞大师啊。哎，佳佳，那你还知道他们师徒之间的故事吗？ 就说那1959年吧，唐杰忠和刘宝瑞一起到厦门、福州、泉州这些地方去慰问解放军指战员。当时条件艰苦�啊，刘宝瑞每天至少要演3场以上，有的时候呢还得加演，每次他都是有求必应，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可以说老师的所作所为对唐杰忠的影响非常之大呀。 那是啊，俗话说师徒如父子吗？哎，说起这父子之间的血脉亲情啊，我可最有发言权了，因为嘛，我就是个孝顺的榜样啊。 得得得，您别夸您自个儿了，以为我不知道啊？那回咱爸说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你怎么说来着？你说那是您口重。咱爸说他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你说什么来着？ 我说那是我懒得动他。 我想唐杰忠在学相声的时候啊，肯定不敢这么跟老师说话。刘宝瑞曾经告诉唐杰忠说，你啊要全面锻炼，既要学逗也要学捧。相声里大部分包袱都是用捧哏艺术翻出来的，如果捧哏包袱翻不好，这逗哏艺术再强，场上效果也出不来。刘宝瑞的教诲啊，是唐杰忠终身受益，正是深刻领会了师父的教导，正是经过师傅和自己配合的磨练，为唐杰忠以后跟马季啊、郝爱民啊、姜昆啊这三位名家的合作打下了基础。现在唐杰忠也甘心为自己的徒弟当起了绿叶。下边啊，咱们就来听听崔喜月、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师徒斗智》。 您看我们的相声演员为了说好相声、演好相声，我们都要拜一个师傅。 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说到了一定程度也开始收徒弟。 看像我这个年龄段的，有的拜了常宝华常老师，有的拜了苏文茂苏老先生，有的拜了姜昆老师，有的拜了李金斗老师。 轮到我收徒弟了呢，也就剩下这个了。 哎，对，您看您这叫怎么说话呢？您这是。 我没说别的，我知足，我知足啊。 您知足，这算怎么句话啊？ 你看往这一站，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活的。确实形象不错啊，方方面面都可以。 唯独这个脑子有点问题。 嗯， 当然了，咱们这个眼睛也不是 CT 眼睛，也不是 B 超眼睛，也不是 X 光眼睛，究竟他这脑子里边发生了什么情况咱们也不清楚。不过呢，我做过这样的实验啊，一个手啊抓住他的脑袋顶，另一个手拖着他的下巴颏，你这么一晃悠就能听见他这里边哗啦哗啦的。 我脑袋进水了。 不是进的倒不多呀， 一点也受不了啊。 反正他这脑子有点问题啊，愣头搁脑，呆了呆气，反应迟钝。这么跟您说吧，一个字儿，太傻。 您这是俩字儿。 我这是买一送一， 这还得送的呢。 哎，傻 啊、哦、我傻，我痴呆，我拜您之前我是这样吗？ 哦，你那意思是我把你教傻了？ 不是，你让朋友看这就是老先生啊，憨头憨脑的，就这师傅能教出什么聪明徒弟来呀、 啊、你呀、啊、甭来这套，傻就是傻。 好好好好好，您呢也别说我傻，我也别说您不机灵，咱们这么着，我当着今天在座的朋友的面我讲一个故事，等我这故事讲完了，大家自然而然就知道谁傻了。 你呀、啊、甭说讲一个故事、嗯、就讲一百个故事，人家一听该谁傻还谁傻，你讲吧。 哦，您听着啊，说从前呢有这么一个傻子，这一辈子就会说一句话，哪句话呀？俩字儿，没有。你问他什么他都用这俩字回答你。你见了傻子你问他，哎傻子，你吃饭了吗？没有。睡觉了吗？没有。你爸爸姓什么？没有。哎，唐老师您听过这故事吗？ 没有。 没，呵，露馅了吧啊，这还用说什么，这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你这故事讲完了吗？ 没有。没， 哎哎，傻了吧？ 没您这样的，这老先生一点亏都不吃。我跟您说啊，要检验一个人的脑子傻与不傻，反应快慢，这样不成。你得出点什么题，智力测验呐、啊，脑筋急转弯呐、啊，哎，扔到那儿，他打的灯谜，这都行，这能检验出来。 啊，这回啊， 嗯， 我给你出个智力测验题。 智力测验 啊，智力测验题。 什么智力测验？ 我呢，出这么个题目、嗯、 啊， 让你猜猜啊，这是什么歌？ 哦，您的意思说你出过题， 哎， 让我猜的是什么歌的名？ 对， 您出吧，这我歌知道的多。 说出题了啊， 啊，出吧。 说全世界的猪啊，都死光了。什么歌？ 全世界的猪都死光了。 哎， 猪之歌呀？ 猪都死了。 死猪之歌呀？ 不对。都死了吗？ 那我猜不着了，您告诉我。 你不猜了，我告诉你。 不猜了，告诉我 啊。说是全世界的猪啊都死光了 啊，什么歌？ 至少还有你。 哼， 怎么样？ 什么师傅这是？ 没猜。 您这叫什么题呀、啊？您这是？这都不能 算。不行。 什么脑子？就这题我出来您也不行。 你出啊。 我出啊。 啊， 您听着啊。 嗯。 说在动物世界里边。什么动物牙是黑的？来来，这个您猜猜。 啊，是黑的。 您见多经识广啊。 哦，大猩猩。 怎么大猩猩呢？ 你想大猩猩从头到尾啊，它毛，哎呦，毛是黑的、嗯、 那跟牙没关系。哎， 这牙我还真猜不着。 猜不着我告诉您呢 啊。 哎，在所有的动物当中，什么动物牙是黑的？ 什么动物？ 蚂蚁啊。 蚂蚁？ 对呀、啊、 不可能。 怎么呢？ 你蚂蚁这么小，它怎么能看到牙呢？ 有歌唱的，明白呀、 啊、什么歌啊？ 蚂蚁呀嘿，蚂蚁呀嘿，蚂都蚂蚁呀嘿嘛。 嗨，你这什么呀？ 您、哎、也猜不着。 哎、 蚂蚁呀嘿，你猜不着、啊、对不对？ 我再给你， 嗯， 这样吧， 啊， 这回我也不出题了 啊， 我呀说说你的真事儿。 我的事儿？ 哎，大家一听啊就知道你这什么脑子了。 我什么事儿啊？ 哎，他呢媳妇儿怀孕的时候， 哦， 有一天呢他们两口子吵架。 哦，我们两口子经常吵架。 是啊， 这夫妻二人拌拌嘴，这也是正常的呢。 嗯， 不过呢，他们吵着吵着呢，就动起手来了。 动起手，那说明脾气不好，跟脑子没关系。 惊动了他的街坊李大婶过来就说他、 啊， 说小崔啊，你可太不像话了啊！你怎么能够动手打你媳妇儿呢？ 嗯， 打你媳妇儿，你知道你媳妇儿肚子里还怀着你儿子呢。 嗯。 他还不服呢， 我怎么说？ 哼，他说一句话， 嗯， 你一听更不像话。 怎么说的？ 啊，什么？啊，怀着我的儿子，嘿，别说怀着我儿子，就是他怀着我爸爸，我也得打他。 哼， 你说这叫什么脑子？这个不像话。 哎，那您呢？您怎么不说说您呢？ 我怎么了？ 啊？我朋友那个孩子过满月，您去了吧？ 去了， 去可是去了，说的话不好听啊。 说什么？ 哎呦，恭喜恭喜！哎呦，二位啊，喜得贵子， 多好啊！ 你看俩人都快40岁了，才得一儿子，可不容易。 嗯， 这可得精心照看好了。这孩子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可就不好办了。 哎，这是实话嘛？ 没俩月，那孩子还真死了。就这，我朋友还夸唐老师呢。唐老师说话太准了，太灵了。 这是我说的吗？ 两口子努努力，第二年又生了个大胖小子。 哎， 孩子过满月的时候，唐老师又去了。 对， 这次唐老师太好了，从头到尾是一句话都没说。 我特别注意。 临走说了一句话，差点没给人气死。 我说什么了？ 哎，今天我给一句话都没说啊，这孩子再死了可不怨我。 去你的吧。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 走进快乐合家欢，孝心故事说不完。大家好，我是韩健。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呢，唐杰忠无愧于心，无愧于舞台，无愧于观众。可是作为一位家庭成员，唐杰忠啊，老是觉得愧疚家人。这究竟怎么回事呢？听佳佳说。 唐杰忠跟他爱人相识是在1957年，1958年结婚。老伴儿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爱出汗，不爱说话。唐杰忠的媳妇儿呢，曾经认为老伴儿不是个能说相声的人，可是没想到，哎，人唐杰忠在相声事业上取得了那么高的成就，而且这舞台上的唐杰忠做了一辈子的绿叶，在家里呢却是当之无愧的核心，以至于许多年之后，妻子会用恨来形容自己记忆中的丈夫。 恨？哎，这么一对恩爱的夫妻，这心里怎么会有恨呢？ 那是加引号的恨。 嗨， 你想啊，唐杰忠演出繁忙，根本没时间顾家，所以呢，他那仨孩子出生的时候都没在妻子身边。 哎呦，这对他媳妇儿来说确实会很难受啊。 还有一次呢，唐杰忠老师去香港演出，孩子却病了，中毒性痢疾发烧40度，如果24小时之内不好，那就有生命危险了。那当年孩子几乎是命悬一线呀。唐杰忠又不在孩子身边，而是在为了给别人送欢笑。 哎呦，这他老婆心中的痛苦也没有人给他分担呐。 嗯，可不是吗？后来愧对妻子的唐杰忠曾经当着很多人的面发誓，表示对妻子的歉意，并且呢保证一定做个很好很好的丈夫，好好的回报她。 现在啊，唐杰忠轻易不出去吃饭去，为的就是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家人。就算一定得去的饭局，他也有一个习惯，什么呀？刚坐下就安排人家现炒两个菜打包，带回去给老伴儿吃。说完了唐杰忠这段感人的故事，咱们来听一段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绕口令》的片段。 咱们是对口相声，甲乙双方同等重要。 虽然是对口相声， 对， 它有主要的，我就是那主要的，我在这滔滔不绝的这说，您在旁边一站，眼睛呢盯着我这儿啊，嗯，哦，嗯，几句话，然后大家热烈鼓掌，您洋洋得意，以为有您一份呢，您也这么一站着，不是，这不是这么情。 你这都不像话。 怎么不像话？ 咱们俩呀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哎， 缺一不可是缺一不可，但是呢，他有人他明白我们这里边是怎么回事，他知道您起的就是一个道具的作用。 我活道具啊。 您其实啊跟观众也差不多，也是上这儿听相声，唯一不同的是大家伙坐着听啊，您站着听。 我跑这儿听相声来了， 实际情况就是这么回事嘛。啊， 我告诉你吧， 啊， 我们这个相声里边呢， 嗯， 有一种最吃功夫的， 叫什么？ 绕口令。 绕口令 那得靠我们乙方， 靠你。 嘿嘿， 跟您说这么一句话。 哪句话？ 就您说的那绕口令 啊， 我捂着半拉嘴就用这半边叭叭叭叭说的比你强，你信吗？ 你说这话太狂了。 不是太狂了， 要那么说的话 啊， 我做着梦说的也比你好。 您做梦老打呼噜说的好什么呀？那个，我跟你讲，你要是说讲绕口令，我把您好有一比。 比作何来？ 那就是王奶奶跟玉奶奶走在一块儿了。 怎么讲啊？ 您差一点。 怎么差一点？ 王字三横一竖跟那玉字就差那一点。 啊，差这么一点。 你跟我，你差一点，我跟你说吧， 你要那么说的话呀， 啊， 跟我比呀，你好比是马奶奶跟冯奶奶走到一块儿了。 怎么讲？ 你差着两点呢。 那咱们俩人就好比是你跟我就是跟王奶奶跟汪奶奶走在一块儿了。 怎么讲啊？ 你差三点啊。你 要那么说呀，你是王奶奶跟汪太太走在一块儿了。 怎么呢？ 你差五点呢。 怎么五点？ 那太太那还有两点呢。 你这凑点来了，你这 来嘛。 不是，你怎么说话？你这是 也没有你这么说话的。 那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啊， 咱们当着大家的面在这比试比试。 那可以，你说怎么比试？ 我说一段绕口令 啊， 你要能学得上来，当着大家 怎么样？ 我拜你为师。 那行，我收您这徒弟了。 啊， 来了您磕头。苍蝇， 等等，这就成事实了。 你当大伙说，你说你拜我为师啊？ 那你得说得上来。 那我当然能说上来。 如果你说不上来怎么办？ 如果我说不上来的话， 嗯， 我也拜您 为师。 为师娘。 师娘？ 我有老师呢，没对象呢。这 哎，给他老师找老婆来了。 你说这叫什么话呀？还有拜师傅拜干嘛呀？这是。 哎，不行，咱们这儿比一比啊。 现场就比。 我现在就说。 你说我学 啊？怎么样？ 没什么了不起的，你来吧。 行， 你捡的最复杂的。 最复杂的 半步来算呢。 简单一点的你就学不了。 你说一个咱们听听。 我给你来这段啊。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蹦白的白拐棒棍。 我就学你学你这绕口令 来吧。啊，嗯，学啊。 完了 啊， 我以为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你说呀。 嘴皮一动没了。听我的。 你说吧。 不是，你说什么来着刚才的？ 我没记住。 不是，你太快了，人家还没缓过乏来呢，你先没了。这是 啊，你听着。 你说 再说一遍。 哎，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蹦白的白拐棒棍。 太简单了。 简单你说。 给您学一下。 嗯， 说打北边。 打南边。 打南边，那边是南啊。 嗯， 说打南边来了一个白头子老胡。 白头子老胡 不是什么什么来着？ 白胡子老头。 你弄清楚了，白胡子老头啊。 也不是谁没弄清楚。 说打南边来了一个白胡子。 白胡子老头。 是白胡子还是花白胡子？这个 就是白胡子， 没别的色是吧？ 哎， 就白胡子啊。说到南边来一个白胡子。有七十多岁没有？这个 80多岁你也甭管。 不管是吧？ 就是老头。 那行了啊。 嗯， 说打南边来一个来一个白胡子老头。 哎， 老头这个白胡子老头那 蹦蹦 老头蹦三蹦。 什么叫蹦三蹦啊？ 老头锻炼身体在这么蹦。这 嗨 啊， 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他还有棍儿是吧？ 来听 着。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老头蹦那个老头蹦起来给你一棍儿。我跟你说 嗨，干嘛给我一棍儿啊？ 你踩老头脚了，你那么大 什么呀？ 你这我不学了。什么呀？那蹦白？什么叫蹦白？蹦白这都是北京的土话，什么倍儿白？我不学这个。你弄点那普通话的说好不好？ 你说不上来。 不是说不上来，你弄点好的。 我给你换一个， 换一个 啊， 换个 简单的。 你别换简单，你弄点复杂的，表现水平的嘛。 嗯， 好不好？ 来这个啊。 你听这个。 好。 说板凳宽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绑到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到了板凳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到了板凳上。你来这个， 这么大岁数有病，好好的板凳你绑扁担干什么呀？你 这不是绕口令吗？ 就 为了绕嘴。你说这个 绕嘴啊？ 哎， 那行，你要说这绕口令，你得找点窍门。它一共两件东西。 是啊， 一个是这个那个什么那宽的那是 板凳 是、啊哎，还有一个是那个长的那个叫什么 扁担。 你把这两件你弄清楚，你听着啊。 你吧， 说这个板凳什么 板凳宽， 说板凳宽， 嗯， 说板凳宽呢、啊，这个那个扁担那个 长。 哎，扁担长、嗯，说板凳宽呢是扁担长，说这个板凳没有这个板凳宽，不是、啊，说这个扁担没有扁担，不是，说那个这个扁担它要这个绑，哎，扁担它要绑在那个板凳上， 哎， 那个板凳不让扁担这个扁担了，扁担棒饼，扁担扁担饼怎么扁担？ 我说你这钉钉子呢？ 是不是扁 绑在了板凳上？ 就是扁担不让这个扁那个板板凳不让扁担，它绑在了板凳上。 嗯、 这个板凳它偏让扁那个这个扁担绑在了板凳，它这后来它一使劲，哎，它就绑上了。我跟你说的， 什么呀，就绑上了？ 这玩意儿你找窍门啊，对吧？你得使劲，你看你使的，它就绑上了。 行了，你找窍门了， 对不对？你这想绕口令，你就得把窍门弄住了。哎， 哎呀，这算您勉强绑上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绕口令》。在下半期的节目当中啊，咱们接着来听完这段相声。在唐杰忠刚退休的时候啊，谈到爱人的时候，他挺感慨的。他说：“这么多年啊，爱人一直支持我的事业。以前特别忙，家里的事儿呢都是他在照顾着。应该说，我的事业当中一多半都是靠他的支持。现在终于有更多的时间能陪陪家人了。”我现在呢，经常做些家务，也算是给妻子的补偿吧。好了，上半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您听到的是快乐和家欢，一块儿来欣赏一首水木年华演唱的《爱上你我很快乐》。广告之后呢，接着来听佳佳说唐杰忠的故事。 我只想告诉你，爱上你我很快乐，就这样看着你，我永远不会转过头。怎么说你才懂爱一个人的滋味，你是否看得起我那无怨的眼睛。最怕听见你说寂寞，我会放下自己来陪你。最怕看见你哭泣，我会忍不住把心给你。伤心的眼泪不让你看见，可是你不懂被爱的幸福。最怕看见你哭泣。